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多谢你啊，笋哥。我哋啱啱要拜完太岁，话说咧，我哋今年我同阿笋哥都系犯太岁，我就害太岁你咧。 我系犯太岁啊，真系。 犯到应啊！ 犯到刑，我本命年一定是犯咯。 我豬年嗰年犯太歲，咪閪多老威咯，真係。 喂，但係太歲呢家嘢咧， 啊，我哋開一條飛先，旺角黑嘢。 唔係，佢而家講犯太歲先。啊，其實犯太歲係咩意思咧？ 你個人咧就會心神不定啦。 我呢啲我都知道，佢通常阿麥玲玲同阿蘇文峰講嘅嘢意思。 好撚大波同埋腰油。 都係啊。 識食啊，真係食呢啲啊，真係。 但係佢而家有三億身家，好難食啊！ 係咩？ 但我想問咧，其實犯太歲咧，呢樣嘢係點樣出現嘅咧嚇？知唔知道？ 真係唔 識喎！我都睇話， 我成日講麥玲玲吹完先會笑嗰啲嚟，但舒唔舒服啊？之後， 我想象係，因為佢講話其實每年都會有一個值守嘅太歲咁樣噶嘛，即係有一個神喺嗰一年裏邊佢會值守嘅。咁然後咧，你知道佢哋每守一個時間咧？其實那個時間都是有金木火水火土的嘛，譬如舉個例，你是即今年是今年係丙猴，即是火猴年啦，唔知丙申年啊，總之是丙啦，丙是金木，丙是丙火嘛。佢系属于阳火嘛？ 哇，真系唔识喎呢啲咁深。 唔系甲乙丙丁卯己庚辛壬癸，甲乙系木咯。丙丁咪火咯。丙丁卯己咧就系土咯。庚辛系金咯。壬癸水咯。咁譬如话最容易理解啊，如果你系属火，即系如果咧今年系火后年，如果你系属水，譬如话你属龙。 龙是水的 咩？龙是水啊。 猪 呢？咁啊唔知喎，即系咧，我唔系全部知道晒啦，因为有朋友属龙我知啦。咁可能咁你就冲咯，因为水火不容咁样噶嘛。咁但系中间有伤身嘅，譬如话你属木，你系属甲月嘅，咁咪冇事咯咁样。我想象系咁啦，但系但我就唔知呢坛嘢系边个搞出嚟嘅，即系点解呢个神，譬如管仲，今年嘅大神系管仲嘛。管仲应该是战国时，即是以前有一个很厉害的 将军。 将军啦，啊，其实不是将军嚟，他是军师。即是他应该是跟诸葛亮的上一，即是诸葛亮哥 level 的军师啦。即是他们之前的人说我学就学管仲这样的嘛。咁樣我想象啊，即係點解呢啲春秋戰國嘅人物佢會變咗一個神，有嗰個神又會植根喺嗰個年份裏面，然後我哋呢又會即係邊個將呢樣嘢形象化咗佢？其實管仲只係一個代號嚟嘅啫嘛，佢真正係就係想講你嗰，那個你出世嗰，那個嗰個日子，同埋佢嗰個。同埋呢個今年嗰個歲嗰個金木水火土中間係有一個唔配合嘅時間咁樣，我唔知邊個諗呢樣嘢咧嚇，其實都使好多錢嘅， 屌，唔係呢啲實使錢嘅，我哋咪話，因為佢之後可以賺好多錢啊嘛，你使啊錢係投資，之後賺嗰啲係食肉啊，大佬。 咁啊係 ，anyway， 咁啊講近排最行啦，旺角黑夜呢壇嘢啦。有咩睇法呢？ 嗱，我第一我自己嘅意見啦，大家唔好屌啊！成單嘢都係呢個嗰個叫咩部門統戰做嘅，因為咧我已經講過好多次，香港係大陸一個政治氣候嘅寒暑表，佢喺香港就可以將大陸嘅政治鬥爭完完全全地喺呢個平台度展露出嚟。在今次的事件裏面，你見習總很得意啊，習近平在將戰區將自己的軍權獨攬先啦。首先獨攬咗之後咧，將內地分為五個戰區啦。五個戰區裏面，第一佢會將上下左右即係中間咁樣計啦。咁第一，佢可以非常之咁靈活，佢係模仿美國一啲嘅戰術嘅戰區去做嘅。第一，可以靈活啲去調動軍隊啦。第二樣嘢就係可以將嗰個軍力集中喺自己嘅身上邊啦嘅權力。咁佢咁樣做將軍隊裏面優化咗，咁啊梗係要裁下員啦。第一，第二樣嘢將某啲人嘅權力削弱咗啦。 咁喺呢件事件之後，香港就發生旺角黑夜嘅事件。嗱，旺角黑夜嘅事件好得意噶，佢哋係為搞事而搞事，為呢、這個攞到聲音而攞聲音。佢點解話啊係喎搞？點解佢哋唔喺大陸搞？如果喺大陸搞呢件事，只會喺某個鎮幾條街度發生。要滅聲好簡單，你只要唔俾傳媒賣大陸，你都賣唔到添啊！第一，第二樣嘢，屌你老味，你都未掟石頭，佢開兩隻幾間槍。點解佢喺香港搞？就係因為佢要俾全世界人知道，同埋俾梁振英政府知道，我而家唔妥你。因為中央有啲人係唔妥梁振英嘅。當年佢懟鳩阿唐英年落馬，唐英年落咗馬之後咧，代表唐英年個集團就一定好痛恨這個CY 的集團。在這些環境初三他就搞一下事咯。搞事的時候他第一要削弱你的管治威信，第二樣嘢他是要話俾全世界人聽，香港另一個納入嗰個咁嘅境地裏面，點解他話在大陸搞做不到呢樣嘢在大陸搞，因為大陸可以不報嘛，亦都唔可以俾外國人可以唔報件事嘛，但係香港唔得，香港係國際大都會，你焗住報呢件事啊！ 但我又好奇啦，即係咧，你知啦，成件事都出師有名啊嘛，即係嗱，你我當你嗰個故仔係真嘅先，我當真咁講 啊， 你睇下佢中間係借邊個勢咧？佢就係借咗，首先係小販啦， 係啊， 跟住然後咧，我當佢喺香港買通咗一個政治團體，嗰、那個就係個本土民。 本土民根本是那些人嚟嘅，屌你！ 係即係我而家就當係咯。我而家就當係咁，然後佢就要去夾住班即係佢咧就要夾住班小販出嚟，即係佢就夾住班小販出嚟搞，就係出嚟搞亂啦。而但係你諗下，如果件事變一變，其實梁振英係繼續開曬嗰啲即係。收曬啲小販管理隊，由佢哋繼續做嘢咁樣。其實嗰班人亦都係冇一個條件去，冇一個口實啊。即係佢哋變咗出師無名啊。佢哋唔可以無啦啦出嚟屌鳩人噶嘛。所以佢晏晝其實佢哋個口號轉一轉嘅，佢就係講話我哋而家係出嚟搞嗰個叫做選舉遊行咁樣嘅。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如果佢哋係有心。搞亂呢壇，即係如果大陸政府係有心俾啲顏色梁振英睇，或者大陸某啲部門想俾啲顏色啊梁振英睇啦，佢係唔應該令到梁振英，即係梁振英係唔會下一個決定咧，去令到嗰啲小販管理隊咧喺初二、初一、初二去執行呢個權力，令到嗰啲人唔可以擺檔噶嘛，佢咪由佢繼續擺咯，同以前一樣咯，上年又擺，前年又擺，年年都擺噶啦，做乜今年特別就唔撚俾佢擺咧？ 就係因為梁振英係地產霸權嘅產物嚟噶，人哋就係睇通你呢樣嘢，梁振嗱小販管理隊係地產霸權嘅爪牙，點解我可以咁講？我點解擺小販唔得？因為你冇交税，因為冇入鋪嘛，因為你冇買間靚鋪嘛，所以我咪拉你老母化閪咯。梁振英就係因為一個咁嘅人，因為收撚咗地產商好撚多著數。梁振英係由地產出身噶，當年佢搞呢個種糧行喺新界喺香港係收好多土地，係負責起好多項目。佢同地產商嘅關係千絲萬縷，人哋就係睇清你呢樣嘢，你一定會咁做，所以個撚樣先用呢招嚟搞你啫嘛。人哋呢個統戰部做嘢。根本上人哋睇通睇透，同埋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先會做呢啲嘢，唔係一次白好衝動嘅行動嚟噶。喺背後人哋一定做咗好多好多嘅搜集先做呢件事噶。 咁我又唔排除你呢個可能性啊。不過我哋不如咁啦，呢件事個大前提其實大家都係短鳩股嘅啫。不過我哋講下今次具體嘅發展啦。 係。 你見到咧同以往好唔同啦。今次咧嗰、那個。以往大家都是舉手的，唱歌，今次，我是不是踩到那隻貓呢？ 不是， 不是，它 是不是在裡面？喂喂，你不要踩下去，大佬，死了，大卵啊！ 即是呢，今次呢，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你看到人開始，有戰術了，譬如說，燒車，擺火堆，頂磚頭，那你怎樣看這些東西呢？你覺得？ 呢啲肯定係內地派一啲人落嚟做噶，同埋呢啲友仔咧，香港啲僆仔啊，掟石頭啊，掟石頭啊，掟饅頭嘅牛底啦！你而家叫啲僆仔，呢班人一定係 我見到有女仔添啊！ 肯定係受過訓練同埋一啲 即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啲內地揾入嚟，即係由呢個統戰揾落嚟嘅一啲嘅精英嚟嘅。第一，佢哋唔怕死；第二樣嘢，佢哋受過訓練，有戰術。你見今次咧同黃雨傘運動唔同㗎，有戰術、有部署、有架撐，識得點去做，識得點去攻、點去守。佢哋開始係有一啲嘅組織性、機動性強。第一，第二樣嘢，識得運用工具，識得點去打破你嘅防線。呢啲全部都係一啲統戰部用開嘅手段嚟㗎。所以我好肯定呢次嘅搞事活動，你想揾幕後黑手咧，你就打去中聯辦就得噶啦。即係阿梁振英乜撚都唔使噶，我諗佢而家知道自己咩事噶啦。佢因為打咗去啦嘛，或者中聯辦打俾佢啦嘛。 但你覺得咧呢啲咁嘅方法咧，嗱、我哋當今次嚟講係都產生咗某一個效果啦，其實 某一個衝擊啦。 你估下次再有大型群眾運動嘅時候咧，你估會參與呢類型嘅？鬥爭的人會多咗啊，定係抑話其實諗住嗨埋佢嘅人係會少咗咧？ 嗱，我覺得參與嘅人會精英化咗。咩叫精英化咗咧？佢哋一定係有啲嘅知識分子啦，有啲港產嘅知識分子啦。第一，喂，唔好踩落去啊！第二， 佢喺度， 我佢搞你只腳， 我放翻。 唔係佢攣得入去嘅。 喺嗰邊，喺嗰邊出嚟。 第一佢精英化咗啦，精英化咗。第一佢有啲香港嘅知識分子喺裏邊。第一一定有啲內地嘅即係部門滲透喺裏邊。咩叫內地嘅部門滲透呢？即係有啲嘅廿零歲啊，或者十零歲嗰啲內地嘅精英落嚟搞事。佢哋下一次咪掟汽油彈，今次掟磚頭，下一次汽油彈噶啦，細佬你睇住啊！咁之後梁振英可能講：喂，屌你老咩？我哋係咪需要廿三條立法啊？嗰啲咁啊，第二次又咪燒車燒火車咯？屌你，燒火車燒地鐵燒醫院咯、啊！即係佢一定係會咁做嘅件事。咁佢要再衝擊你嘅時候，之後咪搶落店鋪咯。或者燒店鋪咯，佢要市民即係再。 其實今次都好神奇噶，你唔會見到即係有一方面又可以賺下香港啲玻璃啦。你見到有間金鋪咧，俾人哋打爆玻璃，但係打爆所謂打爆玻璃咧，那個玻璃冇爆到嘅， 即係有化玻璃， 即係有一個圓形喺度咁樣。 我哋嗰陣時黐線佬醫院啊，咪用，因為我哋我諗你未入過去啦。咁我哋用啲鋼化塑膠咧，就鋪咗黐線佬醫院嗰啲corridor， 即係嗰啲dormitory 嘅，你可以睇到入邊嘅。咁咧，我見過個黐線佬咧就溶緊雪。咩叫溶緊雪？即係佢食冰嘅。咁咧就黐好癲啊！攞張 溶雪， 溶雪啊！我哋叫即係過嚟食完冰之後入嚟，我哋叫溶雪。攞張凳好重嗰啲膠凳啊，因為我哋成日驚黐線佬打膠，所以膠凳好重，一掟掟落塊鋼化膠度。嗰塊鋼化膠唔厚嘅，大約係你手指尾嘅厚度啦嚇。 OK， 個厚度，成塊嘢只係蜘蛛網啫。再掟第二次都是蜘蛛網，掟唔爆嗰啲鋼化膠。 咁但係嗰塊要唔要換啊？最尾 要換，但係掟唔爆嗰啲，即係同嗰啲鋼化玻璃一樣嘅，掟唔爆嗰啲。曬你可能中兩隻，即係你瞄準佢開十幾槍都可能係咁嘅樣咯。 哇、哦，係咁， 係啊， 咁犀利㗎， 係咁嘅樣㗎咋？即係你要再打爆佢，可能即係真係開幾槍打到佢好似個蜘蛛網咁，之後攞去取狂搏你先爛咯。即係好難爛嘅鋼化玻璃，你仲實淨過嗰啲木門啊，或者即係普通我哋呢啲咁嘅防煙門。 唔係，所以我就覺得奇怪咯。譬如話，如果我係諗住嚟搗亂嘅話咧，其實講真有啲人又會抽下油水㗎，係 咪先？ 屌你，緊係呢啲環境， 佢根本件事就唔似暴動。嗱，當年我唔知道你出得世未，的士佬暴動你出得世未啊？ 記得幾時啊？ 的士佬暴動八幾年嘅時候㗎。八十年代嘅嗰陣時，的士佬旺角暴動搶金鋪咯，第一時間搶金鋪，搶嗰啲百貨公司，周街搶嘢，周街放火，嗱嗰啲叫暴動，因為人哋真係要攞油水搶嘢。你見今次咧，佢哋嘅行為咧係非常之有理念性，去單一目的就係、是、攻擊警察，同埋佢哋放火燒一啲嘅路障或者係燒警車，佢哋唔會做咩咧，就係搶店鋪。燒店鋪原因就是他們已經收到 order， 我們不可以做這些事，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針對警察。所以件事我很肯定一件事，就是這個統戰部找人做的，因為某一些集團你才會這樣下 order， 那些人還要聽你說，即是你下 order 不緊要，你下我的暴徒都不會聽你說的嘛，屌你，我上街掟石我都不想著回得轉頭的 了。是的，其實這個就是我奇怪的觀點，我既然衝得下來扔石頭，其實即係代表住我好撚多嘢都做到嘅咯喎， 啱啊！ 即係你 即係譬如話我緊係如果我諗住成為一個革命，佢革命基地啊，咁亂趁亂緊係打劫啦，係咪？屌又唔打劫，放火亦都係自己放喺路上面啫。屌你起碼燒幾間鋪啦，係咪？即係同埋，不過有人燒的士，我覺得佢都好撚沙撲噶啦。其實我覺得咧，佢喺地下度燒啲火咧，其實係阻止咗嗰啲軍人向前行啊，同埋佢哋行嘅時候必定要咁樣散開行。咁係係有頭腦嘅呢種做法，即係燒下垃圾咁樣又可以做成呢、這個。 有啲煙霧你迷惘住，你都過唔到去啦。係 啊，亦都你講真，香港警隊雖然話即係訓練有素啫，屌、但係大家都係善良的槍嚟噶嘛。 啱啊， 有幾可真係開過啊。 啱啊， 所以你話真係落到去嘅時候，大家其實都 其實今次嘅導火線就有個差佬啦，戇鳩向天開咗兩槍，咁咪俾人捉住咗個痛腳，咪繼續狼啲咯。 其實個警察咧係咪你覺得係咪又係安排㗎咧？佢開槍呢一刻， 我覺得係， 係嘛？ 係啊，即係佢安排咗係咁做嘅，那個劇本係咁寫㗎。一埋到去，你向天開兩槍，同袍阻止你之後，件事就繼續醖釀落去，大鑊啲。即係呢個係一個劇本嚟㗎，係統戰安排一個劇本。你踏入咗落去你就戇鳩仔，你見件事好得意，你唔搶店鋪，你出嚟掟石頭。我話 我都醒咗好多噶啦。你今次你見到嗰個新嗰個處長咧，冇以前阿秃鹰咁撚勁啊！唔係即係佢係精一啲嘅，你見到佢譬如 呢條友以前喺國際刑警做噶嘛？屌你呢大奸鳩嚟噶嘛！ 我咧其實咧同大家睇咧都係睇嗰幾秒嘅啫，即係呢個如果如果佢係即係等個警員翻嚟冷靜翻先，我哋再問下佢。 點解我哋要揾個咁嘅人去到做個咁嘅位置？大陸安排唔係傻噶，件事唔係梁振英安排噶。而家呢個局，而家呢個處長以前係喺國際刑警做情報科噶。個腦清晰過你一百萬倍啦！第一，第二樣嘢，人哋好多情報可能唔係靠上邊俾我，係靠側邊俾我噶嘛。喂，阿九，件嘢咁噶，唔係你諗住咁嘅，咁你時候啊，係喎，做嘢嘅時候就多啲切面啦。人哋點解要安排個咁嘅人落嚟？就係希望你睇嘢多啲切面嘛。唔係我使乜揾個情報科嚟呢度做啊？屌你老味閪，我揾個強硬啲噶啦。佢掟磚頭，你掟核彈就得噶啦，成個旺角炸撚咗佢，屌！佢唔會揾個咁嘅人，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已經處於一個中共鬥爭嘅基地啊，唔係話國際鬥爭。有啲我朋友成日同我講，呢啲嘢美國佬搞，美國佬得閒閒搞你呢啲咁撚雞毛蒜皮嘅嘢，人哋搞都搞大陸啦，搞你香港有撚油水食啊！要搞亂，人哋就唔係搞亂喺香港，大陸已經係半放棄香港形式噶啦。而家你睇下。當年港幣強勢的時候，你看看當年香港還在大陸，還要在這裡吸水，還在這裡吸人才的時候，你看看大陸會怎樣對香港。現在香港處於一個什麼大陸半放棄狀態啊，人家搞這個滴滴來，屌你老闆，上海大過你了，夢撚人家直頭想什麼香港邊緣化，要搞好經濟，搞好內地先。上海、南京、北京呢啲地方，呢啲嘅福地我搞好先，仲搞你香港你食屎啦！所以美國佬唔咁撚戇鳩，嘥一筆咁撚無聊嘅錢揾人滲透你香港。香港已經冇經濟戰略價值嘅地方嚟㗎，你已經開始係要有經濟戰略價值北啲啊嘛！屌你老母，香港你仲抱住以前七八十年代嗰套，香港有咩優勢？香港而家有撚柒優勢咩？屌你越勢有啊！ 同埋講真，今次出嚟掉嘅呢班人咧，講真都唔係熟口熟面。 啱啊，同埋一樣嘢啊，起碼我哋。你不先啦、 啊，系啊，即系你譬如话，讲真，细佬都喺社运圈蒲咁 啊，啱啊， 嗰啲人全部都三面口 啊。我话俾你听啊，大家睇落去嘅结局系点啊？呢班友仔判完刑之后，或者佢哋喺未判刑之前已经可能离开咗香港。成班友仔咧个结局咧唔会话啊，好似当年拉嗰啲社民分子咁样，拉完之后咧又譬如拉梁国雄会有个法庭又点判，啲人又去审，佢哋会静悄悄地，可能喺。法庭之前已經傾掂數走咗噶啦，件事會拖咗一排之後就唔見啦呢班人噶啦。佢哋會揾幾隻代罪羔羊嘅，譬如學文思潮有幾個戇鳩仔，即係等於當年啫嘛。長毛接到個電話，佢笑點解咧？就話有幾個電話打俾佢，話想大陸搞呢個武裝革命。長毛吸線，屌你老咩！你上撚到去，佢唔係一把機關槍啊，佢一把死光槍咧。以前細個嘟嘟嘟嘟嘟嘅，話你有呢個國家秘密武器啊！我屌你老母，長毛你帶把核彈槍上嚟捉你！老母判監十年。 喐捻咗。喂，大佬，你麦激光枪射唔到嘢喎，你唔好捻讲呢啲，我怀疑佢里边咧射呢个超能量死光嘅，能够打落人造卫星嘅。你唔信，你射上去死几粒人造卫星收唔到啦，已经。你个捻样仲唔系有死光枪？即系大陆做嘢，你唔好谂一套咁捻纯品嘅，净系睇一面先得噶。我哋国家搞政变，不嬲搞政搞社运就系、是、举住红旗反红旗。你唔信，你睇文革当年就知啦。再唔信，你睇中共里边权力斗争就知啦。再唔信，你睇赵紫阳。 不过大家 都留意一下，即系呢坛嘢咧，其实我点解今次我冇我同阿九护士个意见，我冇咁即系。當然阿九護士呢個觀點咧，其實都係推理啦，係咪？推理推理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有你推推下推出嚟嘅，就唔係佢真係知道啦。佢知道咁佢 屌，知道我就唔會坐喺度，可能冇撚到命啦，屌你！ 就係咯，所以我覺得但係今次呢啲嘢咧發生咗之後咧，一定係謠言周圍都係嘅。会有人说啊里面那些人被人打死啊流血流血流脑血浆啊。跟住呢然后呢说掟砖那些呢其实呢是很多时候你见到有些人呢整晒绑晒绳啊咁样哇屌已经是特工队来啊。黄仁达说那些不是暴徒那些是战士咁样其实那班人同你什么关系啊你又不讲啊。即是呢我在这里想象緊其实乱局一定是有很多伴随着很多大话。而你佢越想你去咁样谂嗰个方向咧，就系、是、佢想你谂嗰个方向。 啱。 所以咧就我唔知啊，即系做人最紧要咩咧？即系各位朋友，听呢个节目，我唔系嘅，我你大家识咗阿笋哥咁多年，都知道我系一个知识分子嚟嘅。但系喺呢啲咁嘅大乱局上边咧。即係大家必須要保持住頭腦清醒，唔可以輕易咧 去相信某一個嘅 某一邊嘅講法。因為譬如話好似梁景小販事件咁樣。如果大家咧有睇一啲深入啲嘅文章，都講其實根本係兩個黑社會之間嘅鬥爭嚟嘅。咁我頭先都同你講過啦。 我開頭仲以為係領匯，即係一個官方機構請一啲黑社會唔俾人擺。 絕對唔係。其實咧中間如果大家有睇下 eMedia 裏邊有一文咧，裏邊都有寫，其實咧講緊梁景嗰班小販咧，原本後邊亦都有一個勢力嘅。咁而因為佢哋太難搞，領匯咧嗰邊咧就去揾咗一個街市大王。咁咧就問街市大王咧，呢壇嘢點樣收貨？街市大王咧為咗表現咧，佢因為佢喺領匯裏邊都好多位噶嘛。係 咩？ 係啊，因為佢係街市大王嚟噶嘛。 咁啊真係大王。 咁樣佢就要表示咧，佢其實係有能力擺平呢件事嘅。於是乎咧就請另外一個黑社會出嚟去解呢壇嘢咁樣。咁然後咧就如果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咧，其實好低 B 嘅啫，即系咧我哋只會講食串魚蛋啫，唔使打啊咁樣。喂，人哋搓一搓而家揾食啫咁樣。真實嘅原因咧，可以係因為揾食，但係咧背後咧千絲萬縷嘅關係咧，喂，我哋一般人鬼知咩？你諗下，如果你立亂，你淨係幫小販嘅，你其實咧同時亦都係縱容緊呢班 黑社會 呢班惡嘢喺度做大。其實嗰啲小販咧，坦白講。你試下聽日大家車喺隔離買啊， 冇命咯！ 你買得到我話你好嘢 啊，冇命咯！ 全世界都知啊！我話俾你聽，筍哥以前係住邊度咧？筍哥以前就係住喺梁景附近嘅喂，我就係住嗰度啦，即係咧，大家邊個唔知魚蛋檔就係一哥即係嗰度賣魚蛋第一檔佢擺第一檔擺頭位嘅，佢就係一哥嚟嘅。你試下擺架車入去，你睇下咩後果你第日唔撚見狀啦，即係你同佢食串魚蛋，佢都串過嚟，不過啲嘢真係幾好食嘅，係 咩？ 係都 OK 嘅 OK 咁咧，所以我有時係話你唔係話你唔幫，但係你其實你又咁講，你幫嗰個人，其實佢個故仔你聽清楚未啊？係啊，咁你會譬如話網上面發放啲資料咁樣，有時你有冇留意一下發放嗰個來源係咩嚟嘅咧？好多時都係高登嚟嘅啫喎。 啱。 高登就係你上得嘅咩？王維基都上高登啦，而家。 啱。 你點樣知邊啲嘢邊個放出嚟嘅？所以咧就我覺得九護士呢個觀點咧，今日大家都係值得參考嘅，因為。冇人講，冇人諗過。其實你真係點知而家唔係大陸做咧？即係 唉，佢要拿咗起嚟啊！你真係撚鬼睇到。 啱啊，即係等於當年梁振英咋。我啲同事成日都講，梁振英收美國佬錢啊，落去旺角嗰度睇撚住，梗係唔係啦？梁振英收大陸佬錢啊，落去睇撚住，唔好亂啊！喂，玩還玩啊，你班撚樣，唔好亂咁嚟啊，大哥！我收撚咗錢㗎、啊，大佬。如果梁振英係收美國佬錢，佢喺香港住唔到嘅，《蘋果日報》印唔到嘅。好簡單嘅，你睇下邊張報紙唔夠膽講，我話俾大家聽，有一張報紙咧，而家好似仲有冇得賣啊？好似開始低調好多啦。英文虎報，嗱，南華早報咧都有親共啊。南華早報，我不嬲有睇開南華早報嘅，但係同英文虎報咧，個導向好唔同噶。英文虎報係獨立啲嘅，但係而家英文虎報仲有冇得賣噶？ 香港 Standard, 我唔知啊，我從來都唔買報紙，我睇上網睇啊嘛，大佬。 因為咧，香港 Standard 咧寫嘢咧，越嚟越受壓嘅時候咧，佢寫嘢咧而家都唔係咁夠力啊。以前香港 Standard 寫嘢係好鋭利啊，佢啲嘢係短，但係一針見血，一巴就冚埋喺度。而家香港 Standard 唔係咁啦。至於南華早報更加撲街添啦，屌你乜寫啲嘢完全唔撚中立嘅。 同埋大家咧你想想即是古語有云吓，啲嘢一唔合乎，即系唔合乎常理咧，就必定系不能长久嘅。 啊！ 你问自己，你敢唔敢拎嗰嚿砖头掉出去？ 啊！ 而向住一个人掉。 啊！ 即系如果大家觉得咧，啊都应该掉嘅，即系都会掉到嘅。 啊！ 咁应该革命嘅时候，革命之火应该系应该燎原嘅。 啱啊！ 即系已经系去到嗰个时候，已经不久遠嘅，但係之前一定係發生咗啲咩咧？譬如話，梁振英將你即係揾個推土車鏟咗你屋企，然後強姦咗你老母，然後咧賣咗你老婆去做雞，跟住然後咧阿高永文咧入醫院就換咗你個腎，等你剩翻單邊，跟住然後咧喺個過程仲光交咗你屎窟窿，跟住然後呢個 case 仲有好多人發生咗，你嗰個將你掟四狗都掟唔曬啦， 即係等於當年韓國咁啫嘛，韓國當年點解會暴動暴得咁緊？第一不是因为他的理念不好，极权统治，是因为他的贪污严重。韩国南韩是全世界贪污数一数二那么严重的国家来的，他的警察屌你老母衰捻过黑社会啊！第一，第二样嘢，点解当年韩国的人真的全民出来的大学生系鸠咁掟，啲市民都支持呢？民不聊生，揾食艰难，贪污严重，個社會淨係縱容某一班人去行事，你要申請某啲嘢咧，屌你老尾收撚皮啦，細佬你咁屌你老尾冇出嚟掟。 雖然都似香港嘅， 唔係，但係香港冇咁狼啊。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香港仲有好多基本嘅嘢令到你覺得安樂啊嘛。 啱啊， 即係 你韓國係冇治安可言嘅喎。 屌，而家叫你唔好食魚蛋啫，唔係俾魚翅你食啊嘛。你唔食魚蛋，你轉頭去食魚翅啦，唔啱富貴啊。 啱、 即係咧我覺得。都是咁咯，即系到你自己都觉得嗰嚿砖喺你个手上面，你可以向住一个人掉过去嘅话咧、 啊， 即系嗰、那个即系大家咧听啲嘢嘅时候，其实都唔需要太复杂，样样嘢都合情合理嘅。 啱啊啱。 但去到今日，你话俾我听，你揸住嗰嚿砖，你可以向住一个人掉咩？我 自己都觉得不合理嘅件事，真 即系就算阿狗护士咁捻狼，我问佢，佢今日掟完有砖，屌佢咪最多抌落自己春袋度， 系、因为你未到一个真系你不能夠容忍呢個政府的時候啊！第一，你起碼佢仲提供了一笪安樂的地方你生活，佢嘅税收不是很苛刻，佢不會是一個很貪污或者很縱容某些權力去到生活的地方。咁你喺一個咁嘅地方，你唔會醖釀到一啲好即係激烈嘅革命出嚟嘅。香港而家都係一個咁嘅地方，所以你做呢單嘢嘅時候，就真係有啲嘅背後有一啲。中共的集團肯定是背後支持，我又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當年在上水一些安全屋六四的時候，有些友仔住入去，在司徒華的大江東去裏面也有講的，他們在安全屋裏面就為什麼選上水這個地方呢？他又沒有說為什麼選上水這個地方，但如果你大家看谷歌地圖，在衛星地圖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他會選上水這個地方。第一，他在谷歌地圖裏面因為上水旁邊有些高樓大廈，唯得呢笪地方沒有，你用衛星一睇睇穿曬，即係邊個出入，邊個行過，邊個做過啲乜嘢，走唔過人間諜衛星所有嘅目光。所以點解有啲人要將佢 擺喺上水呢笪地方係有原因嘅。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近波打。第三樣嘢就係嗰個間諜活動喺嗰度係好頻密嘅。咁你要明白件事嚇背後係啲乜嘢嘅理念令到會發生呢件事嘅時候，你就會清晰啲去睇今次嘅題目。香港由頭到尾，由呢個英國佬管治到而家，香港都是一個間諜之都，或者是很多集團伸隻手落嚟搞搞震的基地。當年有美國佬，有英國佬，而家有中共。 我講講個笑話俾大家聽咧，呢件事就完啦。今日從前咧就有一個有兩條友就喺條街度行，行下咧就見到一個乞兒喺地下度扮死。跟住咧，然後咧佢阿明仔就同阿強講：喂，嗰條友咁似我老豆嘅。跟住咧，然後咧，強就話：，冇啊，冇過去呃人嘅，真係。跟住咧，然後咧，明仔就話：唔係喎，嗰個真係我老豆嚟喎。跟住行過去話：老豆。佢話：然後咧，老豆話：你兩個翻屋企先啦。佢話：阿爸，你喺度做咩？我喺度開緊工。佢即系古仔里边一定系有古仔，个古仔里边嗰个古仔系乜嘢古仔咧？你唔到行过去望到嗰下，即系我哋系普通人，坦白讲，我哋冇政治嘅眼光，冇办法穿透呢个。 我哋系冇唔系冇政治眼光，我哋系冇政治嘅线眼啊，冇政治嘅嗰啲嘅即系报告俾我哋啊，我哋冇呢啲嘅线眼 你 入边。 即系咧。你真係冇辦法，你唔係佢個仔，你都冇辦法知佢真係喺度開緊工啊！ 啱啊！ 佢嗰條嗰啲血漿可能爆撚咗出嚟嘅，即係我咁樣講好似好涼薄咁樣，但係呢個世界開始變得複雜，大家小心自己唔好俾人利用到。 啱， 就咁。 拜拜。